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下午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啊，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北京意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的相关消息，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日前，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品牌之一的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主题活动启动了。据了解呢，活动期间品牌周联合了30多家大型院线、特色电影院，推出了一系列惠民观影活动。在活动的现场还发布了收录400部影视佳作的名家电影片单。据了解啊，名家电影片单由10位影评人、电影平台、导演、电影相关专业学者等推出，收录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手法新奇、独具巧思、精雕细琢、镜头唯美等集大成于一身的400部影视佳作，并且被分类归纳为红色电影、爆笑电影、北京您好、音乐体育、热血战争、奇趣动画、科幻奇幻、聚焦现实、悬疑烧脑、青春时光和文艺品质，共11个主题类别，用丰富的内容满足不同观影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官方订阅号等媒体平台、北京各大电影院线以及消费季线下活动现场扫码，进入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 H5 活动页面，选择名家电影片单来获取心仪的影视佳片名录。除此之外呢，市民朋友还可以在活动页面当中获取参与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市内各大院线的优惠信息，以及收看时下正在上映或即将上映的佳片预告，在光影的世界当中开启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也是第九届惠民文化消费季4大主题品牌活动之一，活动聚焦2021年度文化消费市场热点，深挖重点领域的品牌 IP、 爆款产品、首发产品、文化新空间、新场景、新业态等等，联合行业协会、权威媒体、头部互联网平台、数字营销平台，打造文化新品牌、引领文化新消费的特色品牌活动。10月份以来，文创京城国潮、艺术京城沉浸、书香京城悦心、鱿鱼京城打卡、影视京城约会5大主题单元都缤纷亮相了，奉献出一系列精彩的文化盛宴。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精彩 Culture 加官方小程序，持续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再来关注冬奥方面的消息，随着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全市100多支社会志愿服务队伍也正在掀起冬奥有我、半亮京城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热潮。从10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开展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活动210场，志愿者参与6200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了12000个小时。这些志愿者既有各区推荐的基层优秀志愿者队伍，也有来自环境保护、无障碍服务、管城理事、小巷管家、垃圾分类等城市管理领域和市政企业等各行各业的志愿服务团队。他们在涉奥重点区域开展城市清洁日活动、周末大扫除、背街小巷整治、垃圾分类宣传、无障碍服务、生态环境知识宣讲、秩序引导、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等丰富多彩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据了解呢，市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将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包，包含了徽章、马甲等志愿服务装备和口罩等防疫物资，同时也通过评优、宣传报道等方式予以激励，开展最美环境志愿服务团队、环境志愿服务之星推选活动，对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加强宣传推广。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新闻广播人民网。接下来是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上一个月亮，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我是美哲。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11月25号，北京意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了。这次绘画作品展由北京市文联和朝阳区委区政府主办，北京美术家协会、朝阳区委宣传部和朝阳区文联等承办。展览分为双奥之城、魅力之城、朝阳生活、人文历史四个主题，105幅优秀的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和心灵视角，以不同的表现方法及审美形式，展现出朝阳魅力所在，以及朝阳的缤纷多彩和鲜活气象。那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当中呢，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啊，也是现场采访了朝阳区文联的金童以及青年画家白顾，一起带您了解北京意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朝阳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童，以及青年画家白顾，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北京印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朝阳区文联金童。 大家好，我是青年画家白顾。 嗯，其实这个展览在开展的当天啊，我也是去到了咱们的这个中国美术馆。那当时呢，我记得美协的范迪安主席也是到了现场哈，对这次展出的很多的作品做了一个点评。那么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先请金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北京印象的这次展览。 好，北京印象是北京市文联和北京美协的重要的美术创作工程，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 嗯， 每一年都和一个区合作。 嗯， 而且每年要举办一个高规格的美术展览，出版一本画册，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端的美术创作活动。 嗯， 而且北京印象也是一个美协的重要的品牌活动，那么今年是和我们朝阳区合作。 嗯， 我们组织了数百位画家深入到朝阳区的各个地方进行采风、体验生活、创作。我们是通过400多幅投稿当中评选出了105幅入选的作品，这些作品现在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出。 嗯，这次的这个展览咱们是一直持续到12月5号，是吧？ 对 对，所以说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天了哈。虽然这个展览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是今天可以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去了解一下，也是去回顾一下这次展览哈。那也想问一下金童老师，咱们这次朝阳区为这次的展览有没有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准备呢？ 应该说为了这次活动，我们朝阳区做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 嗯， 在市美协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众多的画家深入到朝阳区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像大运河文化带的灞河、通惠河、萧太后河、东岳庙、日坛公园、CBD 核心区、望京、798、潘家园等等、还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中心区到这些地方进行采风创作，同时还深入到了街乡社区，让画家们全方位的去感受朝阳、体验朝阳、然后创作出这个来自于生活的作品。 也就是说咱们既去了一些有这个自然风景的地方，然后也去了咱们朝阳区非常有独特特点的，你像 CBD 呀，然后还有像望京小街呀、三里屯等等，然后还有包括咱们朝阳区有两个这个奥运会的场馆，就是鸟巢和水立方，是不是也去了？ 对。 嗯，其实我知道白顾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北京印象的活动了吧？ 对对，我已经连续参加了5次咱们这个北京印象活动。 嗯，今年是第5次。 对，今年是第5次。 啊，那参加这次北京印象魅力朝阳有没有跟以往的几届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我感觉这次宣传的很到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感受到很多人对展览很有热情。 嗯， 包括我们画家也是都积极参与，包括我一些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展都投了稿。 嗯，都投稿了。 对对 对。 那你这次的作品它主要是一个什么主题呢？ 其实这个是当时我是去跟着大家去采风嘛。 嗯， 然后首先到了这个798艺术区，这个园区它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园区。 嗯，工业园区。 在很早之前啊是个工业园区，然后里边有工厂，有当然现在是画廊，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当时的一些火车站、 嗯、 啊，我所表现的这个题材就是798里边的一个751工厂。 嗯，751工厂。 751，对，751工厂的火车头。 哦，现在也是一个很多年轻人都会拍照打卡的一个地儿哈。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当时特别有意思。 嗯， 当时我是下午去的。 嗯， 这个 下午去的。 下午去。对，当时这个太阳快下山了，然后突然打过来一束光线，我觉得特别的美，我就用手机拍了一张素材。 嗯， 然后回去 是找了找灵感，然后就把这个画下来。 哎，那我提一个稍微有些不专业的问题哈，就是咱们一般都说这个画家采风，那他采风一般是在现场直接就作画了呢，还是说会拿手机拍下来一些素材，然后回去再进行创作呢？ 其实都有，其实您说的是现场的，其实它叫一个现场写生。 嗯，现场写生。 写生，它也是一个记录这个场景的一个方式。啊，当然现在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可能用手机记录一下这个场景的方式可能更加便捷， 嗯， 可能回去也更利于创作发挥。 嗯嗯，刚才金童老师也介绍到了哈，咱们这次魅力朝阳的这个绘画作品展，它也是去了很多的地方写生。那咱们这个展我看好像也是分了四个主题是吧？ 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主题分别都是哪些呢？ 这四个主题分别是双奥之城、魅力之城、朝阳生活、人文历史。画家们围绕这四个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哎，那咱们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来说哈。首先咱们说一说这个双奥之城，双奥之城这一部分咱们是去了哪些地方采风呢？ 奥林匹克中心区。 嗯， 包括我们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是在奥林匹克塔上。 哦， 就是， 启动仪式是在奥林匹克塔上。 对。 嗯， 启动之后我们就请画家们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奥森公园进行了第一站的采风。 嗯， 所以在我们这次的入选的作品当中就有不少奥林匹克中心区的这个作品。 咱们的这个画家他们是会提前去跟您报一下，比如说我是想做这个双奥之城的，或者说我是想做这个像一些工业遗址的，他们是会进行一个分组吗？还是说大家一起都会去？ 我们是列出了十多条采风的线路。 嗯， 画家们自愿报名。 自愿报名的一个方式哈。 对， 我当时也是去现场看了一下哈，有这个画建筑的，比如说奥林匹克塔，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然后也有很多的画家他们选择了冰雪运动这个题材。 对。 嗯，那是不是也是为了体现咱们的这个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么一个元素，所以这次是不是也是很多画家想要把这个冬奥的元素加进来呢？ 对，很多画家也积极地投入到这方面的创作当中来，表达这个喜迎冬奥的心情。 嗯， 像著名画家黄华三老师的这个作品， 非常有名。 对，而且呢，这个色彩效果特别好，而且很有冲击力。 黄华三老师他画的是一个应该是高山滑雪的一个作品哈。 对， 可能现在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没有这个画面感哈，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周末活力派的微博上选取一些作者的作品，然后发到我们微博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展览也会持续到明天哈，大家今天预约是不是还来得及？ 来得及。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一天预约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美术馆去看一看。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双奥之城，咱们再来聊一聊魅力之城。那魅力之城它主要想体现的是咱们朝阳区的哪方面呢？ 魅力之城是画家们通过他们的笔把朝阳的文化国际化大尺度绿化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嗯， 这里边既有我们 CBD 核心区也有三里屯，也有望京等等，把我们朝阳的这个时尚现代的感觉都表现了出来。 嗯，哎，白顾的作品是在这个板块吗？ 对对对。 那你通过这次的这个采风，除了七九八，咱们还去了其他的地方吗？ 我就是去了七九八这条线，就是在这个望京附近，这个一些场景。 嗯嗯， 对，提到采风，其实我还是有一些心得。 嗯， 因为每年他都有采风，然后其实每次采风很有意思，很有趣，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有老的朋友，有新的朋友在一块儿，然后去做同一件事情。 嗯， 然后为了这个展览去采风，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嗯， 对。 采风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好玩比较有意思的，会激发一些创作灵感的事儿？ 对，这个也有。当时那年是去到了昌平的那边。 嗯， 这个， 这是往年的哈。 对，往年。对对。 嗯， 其实他们郊区的有一些这个去的一些地方可能更贴近大自然。 嗯， 然后当时我们记得是去爬山，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这个一行人啊，这个步行上山，哎，这爬了很长时间，结果这个到了山顶之后啊，才发现就是有那种看下面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嗯， 啊，当时这个心情就是很，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成就感， 啊，对，爬上山也有这种成就感， 嗯， 当时这个状态很好，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当时就是创作了一系列这个昌平这边的大山的景色， 嗯， 然后后来也是参加这次展览，也是比较幸运，也是选上了， 啊，也是选上了， 对对对。 我记得当天在现场，好像范迪安主席也是对你这个画进行了一个点评哈， 对对， 当时紧不紧张？ 当时还是有点紧张，在我们油画界里面，他可能是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先生， 嗯，对，嗯。 当然这个我们见到老先生肯定会比较这个 谦卑一点， 对，有些许紧张，对对 对 对 对对。那他当时对你这个画有什么点评评价吗？你还记得吗？ 当时范主席跟我说这个颜色造型这方面都不错，对，都不错，然后可能就是在某一些细节上再稍加一些修饰， 嗯， 就可能会更好。我自己也知道肯定还有一些问题，在我作为青年画家还是这个在以后这个道路上会慢慢的啊，把这些东西再完善完善。 嗯，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和 对 大师交流的机会哈。 对对对，和大师交流的机会。 嗯，那咱们聊完了这个魅力之城哈，咱们再来说说这次第三个板块是朝阳生活。那这个朝阳生活它主要是想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朝阳生活是想体现朝阳区和谐宜居的这个景象， 嗯， 体现老百姓能够幸福的生活。 嗯，那我们朝阳生活大家一般会去哪儿采风呢？ 朝阳生活在这部分应该说我们的采风线路啊，它是综合类的。 哦，综合类的， 并不是说这一条线路就一定是围绕这个主题，它可能是我们一个采风线路会去若干个点位。但是在画家们他自己去选取他想表达的他的作品，他想表达的意思，他是通过这个采风有感受之后他来创作的。 嗯，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采风的路线跟咱们四个板块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只不过他们选择要表达的内容分别是去符合了这四个板块哈。比如说我看像朝阳生活里面像有一些可能是人物会突出一点，比如说潘家园，还有像潘家园的书摊，然后还有一幅画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有位老师他是画了几个姑娘，但是呢一看这个姑娘的穿着打扮，不用看建筑什么都不用看就知道他画的是三里屯，所以说朝阳生活这部分可能大家更愿意去往这个比较生活气息浓郁一些的一些方面去表达哈。那我还记得我在现场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幅画，哎，这幅画它非常有特点，它也是画的三里屯，但是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应该是在三里屯执勤的一个公安的一个警察，画里面就是后面有一些女孩，然后当时前面就是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警察。那么这幅画据我所知它是不是不是一个职业画家画的？ 应该说是我们公安队伍当中的一位业余画家。 业余画家就是他本身的工作是一位人民警察。 对， 这幅画当时好像也是他的这个同事也就是主人公也来到了现场哈。所以咱们这个魅力朝阳的这次作品展其实也不仅仅是让专业画家去参加的，那咱们的这个筛选过程能不能请金童老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前期收集了多少的作品，然后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把这些画筛选出来最后进行展出呢？ 前期我们是通过组织画家们去采风，去创作，之后画家们把他们创作的作品递交到北京美协，北京美协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通过专家的评审选出优秀的作品，我们才组织这个展览。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朝阳生活哈，咱们再来聊一聊人文历史方面。要说人文历史方面，其实朝阳区承载的很多的历史方面的题材也是非常多的哈。那有请咱们的金彤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文历史这个板块。 人文历史这个板块呢，我们是希望通过画家的笔，能够把朝阳区悠久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能够展现出来。 嗯， 这次有不少画家围绕着东岳庙啊，围绕着这个传统文化进行了创作。 嗯， 像著名的画家庄小雷老师就创作了一组东岳庙的作品。 嗯，东岳庙的作品。 对，还有的画家创作了东岳庙的琉璃牌楼，在那之前有这个快递小哥把他们的形象也展示了出来。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画家围绕着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进行了创作。 嗯， 像有一个画家创作的民俗朝阳，就把我们的十三档花卉等等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嗯，那咱们刚才是听两位介绍了一下咱们这次魅力朝阳这个绘画作品展的四个板块哈。那金彤觉得咱们这次的魅力朝阳有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呢？ 我觉得这次魅力朝阳这个活动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嗯， 第一个特点就是主题很突出，就是围绕着魅力朝阳。画家们通过双奥之城、魅力之城、朝阳生活、人文历史这几个板块进行了大量的创作。第二个特点是既有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作品，也有喜迎冬奥的作品，还有反映北京城变迁、开放创新的作品。同时呢，还有像反映运河文化、反映时尚文化的作品。 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题材非常宽泛。 嗯，对，我说实话哈，我是来北京读了大学，然后从大学到工作，包括后来一直租的房子一直都是在朝阳区，但是我还真的没有从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也就是说从这个绘画的角度去感受一个不一样的朝阳区。金彤老师，您觉得咱们这次的画展对于朝阳区它整个的一个宣传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应该说通过画家的笔，通过这些美术作品，更好的让人们认识朝阳、感知朝阳， 嗯， 热爱朝阳、热爱北京。 嗯，是，白顾是北京人吗？ 对对， 也是朝阳人吗？ 对，我就是朝阳人。 朝阳群众。 一定是朝阳群众。 那应该就是说你是北京人也是朝阳人，那就是从小对这个区非常的熟悉了哈。 可以说我就从小就在这生活，也长在这儿。非常熟悉。对， 那其实按理来说你作画的这个角度应该有很多哈，那为什么这次就专门选择了798艺术园区呢？ 首先这样，刚才没提到，其实我就生活在望京。 哦，就生活在望京。 对，我就生活在望京， 离这也近哈。 对，798也很近。 对， 我也经常去，可能对那个地方比较有感受吧。 嗯嗯， 因为作为一个画家，他肯定是他对这个地方他有感情，他才会去表现。当然就是对整个北京当然也很有感情。只不过说对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可能会更加的浓厚一些。对，像包括之前也创作过一些北京市里面的一些名胜古迹，我也是之前也创作过一幅组画。 一幅组画 对，是从去年参加过一次北京，也是北京文联组织的一次大型创作活动，叫中轴线。 中轴线。 对，中轴线。对对，当时画这个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我也感觉到非常有趣。因为之前没画过，当时也是通过了实地考察，也在采风，包括出去也画了一些写生，回来再画一些小稿。再回来再构思这张大的创作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心得。 那咱们之前也是参加过5次这个北京意象这个活动嘛？ 对。 之前是除了这次的朝阳区，其他的都是哪几个区？就是你参加的这几次？ 最早是平谷。 平谷 区。 嗯。 然后第二次是延庆。 延庆。 第三次是，昌平。 昌平 。对。然后第四次应该是海淀。 海淀。 对，然后咱们这次是到了这个属于是主场。 到了这个朝阳， 朝阳， 朝阳区，对。 哎，那你之前的作品主要是表达一些什么内容呢？你像比如说这个平谷呀，然后包括延庆，它是不是一些自然景观的东西会多一点？ 对，京郊的一些景观，它更多的是一些自然风光，更多是自然风光，一些大山啊、山川河流啊，这种草木这种，这种感觉， 嗯， 要我形容就是绿油油的感觉。 啊、哦，绿油油的感觉。 对对对。 海淀区的时候，咱们的主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也是选了一处采风， 嗯， 然后当时就去到咱们的这个卧佛寺，当时也是这个又是爬山 啊， 又 是爬山， 爬山，对 对， 这个又是翻山越岭来到了卧佛寺， 嗯， 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到了卧佛寺已经是天已经快黑了， 嗯， 当时也是。这个很激动啊，很激动，终于到这个走到了卧佛寺， 嗯， 然后这是赶紧就是拿出了手机记录下这个快天黑的最后一个场景，对， 嗯，所以说参加了这么几届，是不是也对自己从小生活的这个北京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 哎，对，这个还真是有，因为其实就算说我是可能是从小在这生长，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也不会去这些古迹啊，或者是这种地方。可能您也知道，就是可能从小生活在这儿，他就不会去那个地方。 对啊，因为要上学，然后要工作，然后日常时间可能就是周末假期偶尔去，比如说京郊啊等等。 对， 就哪怕是从小生活在这个朝阳区，也不是说朝阳区的每一个角落我都非常熟悉。对吧？但是通过我的这个绘画的作品，我也是更加的去了解到了朝阳区，也是通过之前的几届的这个参展，也是更加了解了北京。 对对， 嗯， 更加了解北京。我又通过每次参加咱们北京意象， 嗯， 然后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北京，又对北京有更丰富的情感。对， 嗯， 之前可能还有时候还不觉得。 嗯， 尤其是去年参加中轴线这个，也包括咱们这么多次北京意象， 嗯， 就是总感觉是北京的一些名胜啊，或者古迹等等是，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里边蕴含着很多人文历史，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哎， 对，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们艺术家更多的是要表达出，这些东西的内核， 嗯， 啊，再加以我的这个。个人的创作这种情感， 嗯， 来完成这么一幅作品啊，它每一幅作品它都是有它的都是说句这个什么话，就是它都是有灵魂的， 嗯，都是有灵魂的， 都是有灵魂的，只是在乎于说这个灵魂我们怎么去赋予， 嗯， 反正这个经历了这么多次展览吧，尤其到了2021年的这次魅力朝阳， 嗯， 往年大家都是这个远郊区嘛，这个京郊嘛，这个画山水的很多， 嗯， 但这对，但这次是到了朝阳，其实朝阳区域里面基本都是楼房和城市， 嗯， 有商务楼、写字楼、居民宅等等啊，还有一些比较有地标的建筑， 嗯， 其实这个都。嗯，组合起来在一张画面上其实并不好表现， 不好表现。 但是， 嗯， 咱们往年的这些，你包括我吧，包括我，还有很大部分画家在表现朝阳这些建筑时候，也画得很好，就是很有意思。反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展览效果也很热闹， 嗯， 对比以往的我感觉要更加的宣传上也更加的力度很大，也很到位，对。 对对，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话题还上了咱们北京同城的这个热搜哈， 对对对， 嗯，关注度非常高， 关注度很高。总的来说，这次我认为可能是历届里边最棒的一次，最好的一次，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对， 嗯， 刚才啊，我听了白顾讲他的这个创作的历程， 嗯， 我也有点感触，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魅力朝阳这次创作活动，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在朝阳生活在朝阳工作的画家参与进来了，他们想通过他们的创作把他们对朝阳的这份热爱之情表达出来，比如说像风起太古里， 风起太古里 啊，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主角是一群特别时尚的姑娘那幅画哈， 对， 嗯 啊，这幅作品的作者 是孙振生老师，他是北京画院的画家，包括还有朝阳群众。 哎，朝阳群众 这幅作品的作者，他是把他的邻居们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小区的邻居们的这些画面都展示了出来， 不同年龄段不同角色的这么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群像展现了出来。然后他这个名字起名叫朝阳群众啊，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哈。 对，而且是很正能量的。 嗯， 再比如还有一幅作品也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嗯、 朝阳卫视。 嗯，对， 这个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应该说是作者和这幅作品的人物原型都到了现场。 嗯，也两位公安干警哈、啊、 对，这个人物的原型曾经是国旗班的战士。 嗯， 他也是多年来受到过很多的表彰和奖励，是一位很优秀的公安干警。画家是想通过他的这幅作品表达我们现在的安定祥和的生活是由这些公安战士为我们创造的。 嗯， 所以说他的画面的构成就是有公安战士在前面， 嗯， 保卫着大家，让大家才能够有这么幸福祥和的生活。 所以说其实这次的整个的北京印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呢，大家也是会通过画家的角度去感受一个不同角度的朝阳。我们可以看到朝阳的建筑，也可以看到朝阳的一些古建筑的历史特色，然后也可以看到朝阳的 CBD， 还有包括朝阳群众，还有朝阳群众们的生活哈。其实是不是对于白顾来说，这次的画展也是给年轻的画家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我认为啊，就是咱们、嗯、你看这都是北京印象已经举办了，连续举办这么多年， 嗯，十一届了， 十一届了， 对 对，十一届。我可能是后来参加的、 嗯、 这个但是我认为啊，非常好，非常的好。首先它这个平台很好。 嗯， 咱们的北京市文联、北京美协，还有包括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他们的付出是，我认为是值得。 嗯， 这个展览已经就是在年轻人眼里，我们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品牌。 嗯， 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每次都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也极大的给了我们这些青年艺术家所谓的这种机会展示的机会、 嗯、 我觉得很棒，很棒。 嗯，很棒、 嗯、很棒、 嗯、 对， 这次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是展出到12月5号。 嗯，也就是明天 哈。五号以后，那么我们还会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798艺术区进行展出。 嗯、在798艺术区还有展出。 对， 嗯， 在798展出之后，我们还会在朝阳区的各个街乡的流动美术馆里进行展出、 嗯、哎，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看这些作品但是明天去不了中国美术馆的话，没有关系，咱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些作品哈。 对对、 嗯、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广大的画家的积极的参与，感谢北京美协对这一次活动的辛勤的付出和精心的筹备组织，才得以使这次的展览这次活动圆满成功，也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和知晓。 嗯， 谢谢大家。 哎，谢谢大家。哎，一般到了感谢环节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哈。行，那其实咱们这次的这个北京印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呢，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刚才也一直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明天就会正式闭幕了。那么中国美术馆呢，它现在尽管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今天预约也来得及哈，明天可以去看一下这次展出的一个小尾巴。不过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哈，咱们的这次展览呢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后，也会在798艺术区进行一个展览，然后也会在朝阳区其他的一些美术馆也会去进行一个展出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去感受一下咱们朝阳区的魅力。那么也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谢 谢谢。 好